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31日，五间巴士公司获批加价，6月18日起实施。 政府调低新冠疫情应变级别，由紧急至戒备。 教育局宣布下学年起减少小一扣门位。 南韩指北韩向南发射飞行物，日本相信是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行会批准咗五间巴士公司咧系加价嘅幅度，下个月18号就实施啦。平均加幅3.9%至到7%嘅，对比佢哋之前咧申请加价幅度嚟讲咧都系低咗嘅。嗱，成个嘅情况你自己点睇？18731咧点睇嗰个嘅加幅咧？咁同之前比的确少咗嘅，但系对于市民嚟讲嗰个情况又点咧？18732311，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 早晨，局长。今次咧，五间巴士公司获批嘅呢个加幅咧，对比佢哋原本申请个加幅嚟讲咧，都低，有啲都低几多添嘅。点解会批呢一个嘅数字？考虑到啲咩咧？简单讲得啦，呢、這个。 其实我哋喺收到嘅申请嗰阵时咧，我哋都做咗好大量嘅工作啦。咁就因为每一次巴士加价的申请呢，其实我们都要考虑很多因素的，譬如说自从上一次调整价格之后，它的营运成本和它的收益的变动，就另外就未来的成本收益和它的回报的预测是怎样呢，就亦都要考虑巴士公司它都是一个商业营运的机构，它亦都需要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率，同埋另外一个亦都是大家非常重要的，就是市民的接受程度同埋個負擔能力啊，同埋佢服務嘅質量啊，呢方面即係一籃子嘅因素啦。咁我哋就喺睇咗之後咧，我哋就做咗呢個咁嘅決定，就我哋就係推薦俾行政會議嘅。咁事實上咧，我亦都要講一講嘅，即係話其實嗰、那個巴士申請佢呢個加價申請咧，其實佢係喺舊年一月到九月入嚟嘅。呢五間巴士公司六個專營權，咁其實喺嗰陣時個背景咧，就大家都歷歷在目噶啦。咁嗰陣時亦都係喺第五波嘅疫情啦，咁就通關亦都係未知道幾時嘅，復常亦都未知道幾時嘅，而嗰陣時嘅油價咧亦都係處於高位嘅。咁就咁變咗就係話咧，喺嗰陣時呢個咁嘅背景之下咧，就巴士公司就提出呢、這個加價個申請同埋幅度啦，咁啊，大家都理解噶啦，就係話嗰陣時佢哋申請嗰個申請個加幅咧係比較高嘅，咁就譬如話龍運係 8.5% 啦，有一啲巴士，譬如話城巴嗰啲咧，有啲係平均都去到20-30%，甚至有一啲線路咧，可能係話申請咧個票價就話一調高2蚊咁啊，咁我哋見到呢個申請之後咧，我哋亦都係就住嗰、那個睇翻我哋，因為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初之後咧，我哋個通翻關啦，我哋亦都係喺個復常嘅道路嗰度走啦，咁我哋亦都睇翻嚟緊我哋嗰、那個乘客量咧，事實上咧喺今年年初開始咧，就大幅反彈，令到變咗就我哋有一個新嘅數據，同埋我哋都掌握到比較全面同埋即係個最新嘅數據咧，所以我哋做咗呢個咁嘅我哋叫做 assessment 咧，我哋嗰個評估咧，就得到呢一個咁嘅加幅嘅。 嗯，其實睇翻佢哋即係你今次啦，都提到話，即係巴士公司咧需要即係考慮到佢哋額外嘅財政資源去維持一個高效嘅優質服務同埋改善財政啦。如果講財政嚟講咧，睇翻就係譬如九巴2020-2021咧兩個財政年度咧就係有盈利嘅，咁但係其餘巴士公司都係講緊虧蝕嘅。今次個加幅係遠低於佢哋申請，點樣去考慮到對於佢哋嗰個成個營運啊，或者一個財政嗰個營運嘅持續性咧，會唔會？好快又因為那個財政的問題又要再申請加價，你估計會不會這樣？ 剛才我也都講過就是說其實你這兩年呢其實巴士公司它那個經營狀況都是艱難的，因為事實上呢我們也都在那個受疫情 的嚴重影響的，那就在這方面呢我們就無論佢嘅收益嗰方面，因為收益咧，事實上喺呢兩年疫情之下咧，其實搭車嘅人亦都大幅減少啦。 嗯， 咁就但係成本方面咧，就因為巴士公司咧，佢始終佢嗰、那個成本個架構咧係比較即係缺乏一啲彈性嘅。嗱，舉個例啊，譬如話單單佢嗰個員工嘅成本咧，已經佔佢個營運總開支咧。可能五成六成，油价亦都系佢其中一个成本嘅重要嘅因素。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收益方面佢减少咗，嗰、那个成本方面咧，佢唔可能系大幅度系减省嘅。咁变咗就话喺嗰个巴士公司佢嗰、那个嗰、那个我哋嗰个账簿嚟讲咧，其实佢系艰难嘅。 嗯， 咁就至於話啊，會唔會佢哋因為我哋而家去到四佔嘅 percent， 或者去到餘巴大約七個 percent， 佢哋會唔會好快加價咧？嗱、呢方面咧我有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第一即係話我哋而家加價嗰個咧都係六月十八號開始嘅。第二咧就係咧剛才我喺回答你剛才嘅問題嗰陣時咧，亦都係以前佢嗰個申請嘅加幅咧。其實佢有個背景咧，佢喺舊年有啲年頭，有啲係年中咁入嚟咧，咁變咗就對於嗰、那個前景咧復常嗰個路有幾長啊，或者嗰個疫情個影響有幾多咧？嗰陣時係都係未知之數。咁我哋而家呢個最撚尾個評估，我哋係基於而家我哋手上最新嘅數據，我哋亦都係喺復常。期間咧，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都佢都需要睇一段時間，睇睇嗰個巴士個運作啊，佢嗰個經營狀況咧，咁然後佢先至再審視佢個未來嘅路向嘅。 即係你自己預計會唔會好快？就算睇最新嘅數據啦，會唔會都好快又要再申請加價咧？如果咁，因為頭先你講到好多成本嘅人啊、油價嗰啲好難去減噶嘛。如果咁嘅情況，係咪都可能要好快又要加價咧？咁？ 嗱，呢個就要睇翻收益嗰方面啦。收益嗰方面咧，就即係話而家我哋喺復常之路，即、就、係、是、我哋而家就啲旅客都陸陸續續翻嚟啦。咁我哋大家翻工翻學，亦都係基本上係正常啦。咁、 okay. 所以喺收益嗰方面咧，我相信比前嗰兩年咧係會係個情況好好多嘅。 嗯，我見城巴咧，佢回應入邊咧，其中有一點嘅話，深信專營巴士公司咧有必要恆常檢視票價，將消費物價指數。同埋營運成本納入考量，有冇需要恆常或者定？譬如舉個例，一年一次嘅做一個嘅票價嘅調整，需唔需要定呢啲機制咧？ 嗱，嗰個每一個交通工具，佢個票價嗰、那個那個調整咧，其實佢有大家有不同嘅背景嘅，同埋個營運狀況咧，可以係好唔同嘅。 嗯， 咁就喺呢方面咧。而家嗰個專營巴士個票價嗰、那個調整安排咧，我哋都覺得係大致都能夠維持，即係一啲叫我哋，即係佢能夠係可以佢嘅專營服務係做得到，咁亦都係同埋我哋都喺個調整嘅個安排度咧，我哋都大致上可以顧及到市民個負擔能力同埋接受程度，我哋都要取得一啲平衡嘅， okay. 取得一啲平衡嘅，即係等於我之前講過啦，就係、是、話其實我哋盡量減低嗰個對民生嘅影響啦，同時咧我亦都維持得到 嗰個巴士公司佢個財政個穩健性啊，同埋嗰個可持續性，令到佢可以繼續投資，譬如我哋買啲新車啊，提供即係一啲多啲嘅服務啊。咁呢方面咧，我哋同時亦都最重要咧，就係話啊，我提供到一啲空間，去令到佢哋係可以係對於佢哋嘅員工嗰、那個薪金啊，同埋個工作環境嗰度咧係改善嘅。 Okay. 所以喺而家我哋究竟係咪譬如話有一坊間有一個講法就話、是、啊，我哋係咪可以揾到一個機制係好似港鐵咁樣？咁就咁啊一個叫做我哋叫 direct drive 嘅直接驅動嘅簡單嘅，用一啲整體嘅數據。咁嗱，呢個係一個建議嚟嘅。但係咧，事實上，當我哋講到港鐵個調整票價調整機制咧，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意見嘅。所以未必能夠是有一個各方都完全可以接受的機制的，但當然在我們來說呢，我們都會不斷 都會探討究竟有沒有一些更加好的機制去處理巴士公司佢嗰個票價申請嘅。 好，嗱，今次呢一個嘅獲批嘅加幅咧，其實我知道就係扣咗即係獲批完之後咧，仲有一個扣咗呢一個嘅隧道費嘅基金因素之後咧，先有一個嘅最終加幅嘅。我想知咧，而家有冇啲巴士公司咧用呢一個隧道費嗰個基金咧已經用到所剩無幾啊？如果再下一次申請加價嘅時候，好難再用呢一個嘅因素去減低嗰個加幅嘅咧？ 嗱，其實嗰、那個隧道費豁免嗰個基金咧，其實就等於我哋一個水塘嚟嘅，即係話佢每一次個隧道。就佢就有一筆即係個隧道費咧，就政府就豁免咗佢，不過佢就放咗落一個我哋一個叫豬仔錢鈔，佢放咗個豬仔錢鈔。咁如果係佢申請個票價加價嗰陣時咧，就喺個錢鈔嗰度攞翻啲錢嚟出嚟，令到嗰個壓抑翻嗰個加幅嘅。咁呢個其實我哋睇得到呢個咁嘅制度咧，係對於個。穩定個票價呢方面咧，係發揮好正面嘅作用嘅。咁就當然啦，其實一個豬仔錢鈔，你呢次我哋捉咗啲錢出嚟啦。咁但係咧，其實每日佢都入翻啲錢落去嘅，因為佢每日即係有一啲巴士，佢都要過隧道嘅，佢都要交隧道費嘅。咁嗰啲豁免嗰啲隧道費用咧，又入翻落去個錢鈔嗰度，所以個基金咧。是其實不斷都有一啲我哋叫收入啦，有一啲咁，所以不存在話啊嗰、那個下一次加幅、下一次加價嗰陣時候啊、那個基金會唔會我哋叫過一堂冇錢咧？這個唔會發生嘅。 OK， 但另一個問題啦，即係而家都話住呢啲票務收入都係咪要考慮一下增加啲巴士公司非票務收入呢？你自己覺得最理想其實？票務收入同非票務收入有個比例上面應該係點咧？咁同埋過往有議員都話，其實簡單如設置一個嘅汽水機，咁可能喺巴士站一啲範圍，可能都要經好多部門嘅。咁政府點睇咧？其實有冇一啲協助咧？我見到你尋日都提過一啲其他增加非票務嘅收入嘅一啲方法嘅，仲有冇其他咧？除咗尋日提嗰啲之外， 嗱，其實咧非票務收入咧係一個方面咧，我哋覺得都係。可以去再積極去諗諗嘅，譬如話，其實而家一般嚟講咧，非票務收入咧，其實舉個例啦，譬如車身廣告甚至係其他方面嗰啲廣告收益咧，其實而家都做緊㗎啦，而家即係巴士公司做緊啦。咁當然咧，亦都係可以同一啲公司合作，譬如話某一日係免費乘某條線路嘅，其實而家巴士公司都積極開拓緊呢一方面嘅非票務收入噶。咁另外，我昨天講咧就係話啊，其實如果有一啲巴士嘅車廠，佢係有一啲譬如話可以嗰啲叫做咩插電嗰啲裝，係咪可以除咗俾佢哋巴士公司自己用之外，係咪都可以係將呢啲咁嘅插電裝係俾其他？即係啲商用車輛用咧，咁呢啲我哋都會研究嘅。咁事實上咧，譬如話喺嗰個巴士站入邊，係咪可以有啲自動售賣機啊？甚至係有一啲我哋嗰啲集運嗰啲我哋嗰啲 locker 嗰啲，其實我哋都其實都係積極同呢個巴士公司研究。咁嗱、 因為呢啲亦都會涉及一啲叫做土地嘅使用嘅，咁就會會有啲幾個部門咧都會係涉入邊，究竟係咪即係個地契啊呢方面咧？咁所以我哋嘅我哋個局咧亦都係會主動咧同相關嘅部門協調嘅，即係譬如話地政處啊。產業處啊呢啲咧，咁變咗令到佢呢方面申請咧係可以快一啲。如果有啲咩問題，係咪可以大家係早一啲去解決咧？其實我哋非常之樂意啊，而且事實上我哋而家都做緊呢方面嘅工作嘅。咁就至於你話啊，究竟非票務收入係咪要劃一係佔嗰個票務收入幾多成咧？其實我覺得不適宜係喺呢度畫一條線嘅，因為如果是非票務收入那裡它能夠多一些，事實上對於個票價的加幅是一定是少了壓力的，我都覺得在可能的範圍之下盡量都做得到那個增加這個非票務收入呢，我覺得 是一個方向，我們是會積極推進的。 OK， 好啊，麻煩局長和你談到這裡先。局長呢就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講到有關於巴士加價幅度方面呢，就是百分之幅度方面呢，其實就平均3.9%至7%的咁。你四點睇18723D1，有廖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廖先生。 你好。 你好，請講。 我想講嗰啲加價嗰啲情況啊。 嚇，請講。 因為咧，我哋香港人咧，多謝香港區政府啊。因為點解要多謝佢咧？佢樣樣都批准加價嘅。你有冇試過邊樣嘅佢唔批嘅？係咪先？因為我哋而家香港，你要明白到真係壓力好大，民間疾苦。佢哋嗰啲揾幾十萬一個月，嗰啲梗係唔覺得啦。人哋下面嗰班好慘嘅，日日見到嗰啲人排隊攞麵包。你有冇見到啊？香港我話聽啊，其實你做生意嘅嘢咧，應該係自己去攞本錢嘅，唔得你要自己搞掂佢。你有乜你可能走去？个个唔掂嘅，你睇问啲市民佬啊，系咪先？根本上就唔 fair 嘅，我话咧。所以我点解我支持特区政府？我唔系支持特区政府，我支持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做啲嘢咧，就好过你特区政府几百倍嘅。起码人哋嗰啲60岁坐车啊，系免费嘅。 Okay. 啊，你香港，你谂下，2蚊仲话要加多1蚊添，佢话。 有啲意見咁講啦，係咁啊，同阿廖生傾到呢度先，講到巴士加價。另外仲有李小姐嘅早晨， 早晨，你好，早晨， 早晨，請講，係李小姐， 係啊，主持你哋好，係我個反應咧，即係政府加價咧，而家你知道啱啱個經濟有少起色，咁樣變咗大家咧就個生活個擔子好高，你仲加價俾5間公司係咪一個問題？其次咧，就而家巴士冇監管嘅，好似搭88咁樣，我喺大圍。搭佢翻工每日嗰班车，最快4个字有时半个钟，甚至7个字一试过，或者冇监管啲公司啲时间冇喎，冇得准则嘅。 即系你讲个车程咁耐定系？ 啲车程嘅就问题，一个政府系冇人监管咧，班公司应该改善下一样嘢。 即系路面嘅情况系咪有啲难控制？有时候系嘛？ 唔系，路面好平静嘅，但系每次咧最快4个字，迟一时6个字半个钟7个字都有试过。 咁、 okay, 你嗰班车我唔搭佢翻工噶嘛？而且每日就系需要一班车嘅，你去搭港铁就唔到喎，两头唔到喎，模棱两可一个问题。政府又加价就猛咁加价，我仲有反映咗好耐，而家我顺便讲埋。阿李家超特首讲咗话，今年5月份咧就长者度医疗券咧就有夫妇共用啊嘛， 得翻10秒到啫。 系啦，而且我就已经用医疗券，咁已经冇晒用晒啦。咁我 set 就有嘅，变咗就两个唔可以共用。 明白，阿李小姐讲到医疗券嘅情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韩朝早怀疑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南韩和日本冲绳一度发出警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朝早6点29分在东昌里向南面是发射怀疑军事侦察卫星的飞行物，飞行物未有达至预期的落点就从雷达上面消失。南韩靠近北韩的西北部白令岛大青岛地区发布御空预警，是发布防空预警。首尔地区在朝早6点半发出警报，又发出手机警报，要求民众准备疏散。当局及后澄清，首尔地区并不在警报范围内，短信属于误报。日本当局相信北韩发射的可能是弹道导弹，表示导弹已经坠落海中，不会飞向日本领土，解除向冲绳县发出的疏散警告。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朝早抵达首相官邸，听取报告并且讨论应对措施。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声称在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的过程中发生事故，火箭和侦察卫星坠入西海。报道表示，火箭在发射过程中第二级发生故障，新发动机系统、火箭燃料不稳定。北韩方面将会调查今次严重事故，并且将会很快进行第二次试射，是进行第二次的发射。英国首相辛伟成将会在下星期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讨论增进经济关系，以及怎样在和俄罗斯的冲突中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辛伟成的发言人说，辛伟成将会在下星期三至星期四访问华盛顿，和拜登、国会议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但是不会讨论正式的自由贸易协议。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拜登将会在下星期四在白宫会见辛伟成，讨论俄乌冲突、加强能源安全、怎样应对气候危机，以及加强美英经济合作等一系列议题。翻嚟本港，警方在红磡美景街一个单位倒破一个怀疑非法百家乐赌档，拘捕17人。九龙城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昨晚大约10点采取突击搜查行动，在单位里面拘捕一个54岁男子，涉嫌经营赌博场所。另外10男6女，年龄介乎20至68岁，就涉嫌在赌博场所里面赌博被捕。行动之中又检获一张百家乐台、超过18000元现金赌款，同埋大约值54000元嘅筹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39.78，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1，人民币7.081，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0,946点，跌3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29美元，卖出1,958.8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午和今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先讲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吓，咁亦都影响到咧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啦，近住龙日村。咁另外啦，青云路啦去翻黄珠路方向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嘅 青山圣彼得堂啊。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三圣村，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青云路去翻黄珠路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圣公会青山嘅圣彼得堂对出，咁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啊，桥面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呢段路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咁所以而家青马大桥下层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啦，咁所以下层咧就开放翻俾车辆使用。咁另外前少少嘅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咧就有坏车喺慢线噶，咁啊经过小心啊，就系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呈祥道啦，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一路慢车啦，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喺荃湾嘅象鼻山路去翻沙田方向近住象山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象鼻山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象山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就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都是车多，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这个就是沈瑞星对好妈妈的定义。 她非常努力地参与我的成长过程，又不会用她自己的标准来干涉我。就算有些时候她不理解、不赞成，但是她都会支持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3年5月31日，五间巴士公司获批加价，6月18日起实施。 政府调低新冠疫情应变级别，由紧急至戒备。 教育局宣布下学年起减少小一购门位。 南韩指北韩向南发射飞行物，日本相信是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讲到五间巴士公司获准系下个月18号起加价啦，嗰、那个加幅方面咧，讲下五间嘅巴士公司分别最终啊喺扣除咗隧道费基金嘅因素之后咧，而家加几多啦？九巴方面最终嘅加幅咧3.9%，龙运4.2%，咁啊大屿山巴士、新大屿山巴士咧就系7%嘅咁，城巴咧就分为一啦，即系市区线啦，同埋二就系机场同埋呢一个北大屿山线嘅，咁啊城巴一同埋新巴咧就会系加4.9%，咁啊城巴二即系机场线以及系北大屿山线咧就系加4.2%嘅。幅度方面你自己点睇？会唔会都加重一啲负担咧？或者定系都考虑到？始终公司的营运巴士公司的营运等等呢，1872311讲下你的看法。另外有一个的 資訊都要跟大家講啊，黃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勞工處提醒你，黃色工作鼠疫警告今日上午8:4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環境的熱壓力頗高，大家留意住這個情況。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講有關於巴士加價。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斌，早晨。 早晨，早晨，施洛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恒斌，五间巴士公司平均的加幅3.9%至到7%，你点睇而家最终呢个加幅咧？同之前比都几大分别嘅呢个？ 系啊，今年年初咧喺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几间巴士公司咧就希望加，有啲系接近10%啦，有啲甚至乎提出100%，又或者有啲一笔过加2蚊咁样。咁當時我哋議員都係表達咗好多意見啦，亦都認為即係疫情之後咧，唔應該係大幅加價，應該俾市民休養生息嘅。咁今次見到個結果出嚟咧，就係行會都有幫手把關啦，咁亦都唔好俾巴士公司下下都獅子開大口。咁亦都見到咧，今次個加幅咧係即係貼近嗰個通脹嘅預算咧，咁我哋都覺得係喺油價又飄忽。跟住各方面嘅開支都加嘅時候咧，呢、這個加價應該都可以接受嘅。 不過另一個考慮就係巴士公司即係喺以鐵路為骨幹嘅發展之下啦，有啲講法即係話佢哋嘅發展嘅空間都細咗，加上又有各式各樣嘅成本啊，人手方面啦，即係人工啦，咁可能就要燃油方面等等啦，咁佢哋喺加價幅度被壓低咗嘅情況之下，成個營運方面又即係長遠嚟講係咪可以持續到咧？咁呢個點睇咧？ 事實上蝕錢生意冇人做啊，咁巴士公司咧就的確係我哋鐵路越嚟越完善咧，咁巴士可以做嘅空間越嚟越細嘅，咁亦都咁講，有啲線路咧以前係賺錢嘅，跟住喺鐵路開通咗之後咧，佢未必係賺錢，咁但係我哋對前景咧亦都唔會話即係太差嘅，因為未來我哋係北都啦，咁亦都係好多新發展區，咁相信巴士公司咧都依然有營運空間嘅。咁加上睇到盤數咧，其實各間巴士公司咧，亦都唔係話即係完全冇錢賺。不過咧，我哋認為咧，而家巴士公司嘅收入咧，主要係依賴票務收益嚇。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對於票價嘅收益咧，係咪可以即係再有增加啲其他嘅收益啊？包括一啲非票務收益啦。咁若果喺非票務收益裏面咧，可以有個目標嘅嚇，譬如話我之前提出嘅就係15%至20%嘅話咧，咁相信即係加價嗰個壓力就會細咗。 15%至20%係非票務收入，即係換言之，其餘80%到就係票務收入噶嘛，係咪咁啊？ 係啊，冇錯，因為我知道政府咧都唔會話就住巴士公司嘅非票務收益定一條界線嘅。咁但係我都希望咧有一個目標啦，係嘛？咁若果有個目標咧喺開展工作上面咧，大家就可以睇住，呢間公司可能喺非票務收益上面可以做好啲喎。咁咪應該主動出擊咯，係嘛？唔應該等巴士公司自己走去敲門，然之後各個部門咧係去申請咁。因為申請過往咧就比較繁複，都係有啲申請咧係要等好耐嘅。咁我都希望咧，即係運輸部門啦，同埋巴士公司咧，可以更加主動去爭取呢啲嘅收益咯。 你講到個非票務收益咁啊，講埋先，因為見到尋日咧，政府都提到話有啲例子嘅，可以研究增加嗰個非票務收入嘅。咁例如喺巴士站加裝一啲智能櫃，或者係車廠咧設置電動車充電設施，俾一啲公眾去付費使用咁。你覺得夠唔夠啦？第一，第二就係呢一啲嘅即係方法啦，到唔到到你頭先講嗰個目標咧？同埋而家咧啲非票務收入嚟講，距離你頭先定嗰個目標爭幾遠咧？ 嗱，而家如果政府願意提出呢啲嘅方案咧，我都係歡迎嘅。我都認為咧，即係其實政府願意行多一步，或者係放寬啲甚至乎喺申請上面咧，有一個比較統一嘅部門去統籌啦，唔需要巴士公司逐個部門去敲，逐個部門去問，跟住喺地政啊、地價嗰度咧，有可能又要解一大輪咁樣。咁若果有個政策支持咧，我相信係會好啲嘅。咁至於你話做智能櫃啊，俾人插電咧，呢啲我相信都有幫助，但係幫助都係有限嘅。咁反而我都希望咧，政府如果係喺整體運輸策略研究當中，我哋未來會喺唔同區裏面咧加泊車轉乘站咧，都希望可以有啲泊車轉乘站咧可能大型啲跟住要嚟咧做 巴士公司的飛票冇收益，因為在呢啲泊車轉乘站裏面泊車會有錢收啦，跟住有啲商務的收益啦，譬如話有啲可以出租做一啲食肆啊、商店啊等等咧，呢啲都係對於巴士公司的營運咧係有幫助嘅。 嗯，頭先我就話即係而家嗰個飛票冇收入。對你頭先話可能定個目標要15%或者20%嘅咁，嗰個距離係爭幾遠嘅咧？仲 我相信而家距離都相當之大嘅、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巴士公司其實喺飛票收益上面咧，都係即係靠車身廣告啦，尤其是疫情之下冇乜人賣廣告。咁、以前咧即係車廂裡面會有一啲巴士嘅電視廣告啦。咁、但係而家電視廣告個收入亦都少咗好多。咁、至於喺其他嘅收入咧，譬如話靠一啲小商品店啦，又或者係汽水機啦，嗰啲收入都係有限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係加大啲發展啦。咁如果唔係，我哋淨係一味靠個票務咧，咁、那個加價咧就壓力大啦。尤其是而家加即係幾個 percent 咧，我相信巴士公司好快又會再嚟。 嗯，有关于巴士加价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你自己，我见寻日都提话，可能预好快会加价嘅。你自己系咪都预巴士公司会有呢个举动咧？或者如果咁样嘅时候，个问题系啲咩咧？ 因为嗱，我哋见到2021年咧，巴士公司就加咗价啦，譬如话新巴嗰阵时系加咗12%，分两次加啦。咁而家市價即係大概兩年左右咧，佢哋就再翻去提出加價，而且個加價咧亦都睇翻佢盤數咧，就顯示得好唔靚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話，如果喺佢繼續落嚟，我哋俾佢一個加幅，咁呢個加幅係咪足以令到佢去做翻個嗰盤數係去翻一個收支平衡咧？咁樣咁我相信都未得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就即係可以有啲非票務收益。另一方面咧，油價嗰個價錢嘅飄忽咧，其實亦都會令到嗰個加價係添咗啲變數啦。咁、我都希望即係佢哋早啲換電車啊，電巴士。咁無論輕氣又好啦，或者係電巴士又好啦，咁相對電價嗰個穩定性就高啲。咁、希望喺呢一方面可以幫助到，令到佢哋票價穩定一啲。 嗯 ，OK， 好啊，唔该晒陈斌，同你倾到呢度。陈斌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有关于巴士公司系加价嘅，下个月18日就正式系实施呢个嘅加幅噶啦。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张先生早晨。 你好啊！ 你好，张生，请讲。 我巴士嗰系车长嚟嘅，好多人上车咧，跑住追车都系用伤残证嘅，好多都系咁样。咁巴士公司咧批示好多噶嘛。 嗯，因为你自己系车长，所以留意到呢个问题系嘛？ 系啊，好多个有时咧有个59岁嘅一个男人上车，俾原价嘅，跟住一个后生仔上车。穿著運動衫的相機都是給2元，是很多很多這些、 okay. 有時呢他等你開車的時候先嘟傷殘、跟著我問他喂你那張傷殘拿來看看他不好意思拿錯了是人家的、你不要理由偷完東西之後入回營業家跟著這樣就沒事了嘛你偷完東西給錢就破了、是不是你這麼多人一停車有2、3人都是那些傷殘的你巴士公司是賺少很多錢的嘛 ？OK， 明白啊，張生啊，佢係一個車長嚟嘅，話咁啊，睇到有啲咁嘅情況咧，咁跟住歡迎大家打嚟啊，有關於巴士加價嘅，咁啊，另外尋日都同大家傾到有關於將軍澳啊、日出康城。首都即係日出康城嘅第一期啦，首都有一個住宅咧，就係有單位係打穿咗部分嘅主力牆啦。屋宇署方面咧就話已經命令咗啦，係業主咧係展開修復啦，並且重新業主同埋設計師等等咧 或許可能要為即係事件咧係違規咧要負上責任嘅咁。而就住個單位嘅情況咧，屋宇署已經要求業主啊嚇喺15日之內咧展開相關工程，30日之內咧完成工程嘅。請嚟屋宇署署長余寶美早晨。 早晨啊，嚇，蕭主持。 你好啊，余宝美，可唔可以讲下署长讲下，即系其实几时收到呢一个嘅举报，或者而家下一阶段屋宇署要做嘅系啲咩咧？又 系上星期六，咁咧就收到一啲查询啦，咁就都即刻要揾一啲图则啊，一啲档案啊，咁期间亦都揾咗个管业处，就因为都唔知道系边一个单位，咁星期一就业主其实佢嗰、那个代表咧就佢主动揾我哋，咁我哋就得到佢同意啦，就去咗佢嗰个单位视察。而家嘅做法咧，就係因為都出咗個命令俾佢，咁我佢亦都已經委任咗一個註冊嘅結構工程師，咁我哋同佢商討緊嗰個修復嘅方案，咁當然佢做個修復之餘咧，亦都係要做好多嘅比較仔細嘅評估啦，結構嘅評估啦。就對整體個樓宇個結構個影響係點咁？咁呢個就要再進一步佢提交俾我哋。OK 曬嗰、那個佢嗰個方案，我哋都要審批完咗，係同意佢做咧。佢要揾一個註冊嘅承建商去做嘅。咁做完咗之後，亦都有好多測試要做啊。咁我哋睇埋個測試報告，譬如嗰啲石屎啊、嗰啲鐵啊咁。咁同期咧，其實我哋當然就有另外一步，亦都係好重要嘅，就係、是、去調查佢有冇違反到建築物條例，同埋收集啲證據。咁就對於涉事人幾個相關嘅涉事人，我哋都會好仔細去研究一下。 因為大家都關心今次呢件事啦，亦都尤其是附近住嘅一啲業主啊。居民咁啦，咁我想知啦，究竟幾時可以傾出個方案，真係可以動工係還原嘅咧？因為我見你都話可能即係對於今次呢個特殊個案咧，會加快處理嘅，可以加快到幾多？幾時有一個方案可以落實去做嘅？ 這個需要嗰、那個註冊嘅建構工程師咧，佢要做到一啲計算啦，同埋嗰個設計咧，就我哋其實而家主動同佢一齊傾嘅，咁所以佢就係一路做，佢有咩問題，我哋一路俾啲意見俾佢，甚至乎我哋都可能都有一啲參考嘅嘢俾佢可以考慮嘅，咁所以我相信個設計如果佢真係用心去做咧，就唔耐嘅，咁亦都佢俾到我哋之後，我哋喺審批嘅過程亦都係盡快做嘅， 可以參考嘅嘢，即係例如一啲咩方案，或者而家有啲咩建議，其實點樣還原嘅係 有唔同嘅方法嘅，咁真係要取決於佢嘅選擇，同埋亦都當然個參考就係佢原本嗰個建築物本身。喺建造嗰陣時，佢嗰個原本嘅設計嗰、那個係最基本嘅參考資料咯。 有唔同方，不如都介紹下可以點樣揀咧？作為一個業主嚟講，仲有幾多揀嘅空間咧？或者你哋會點樣建議？ 我空間就話唔係真係好多，咁就其實最終嘅目的就係佢損毀嘅部分，佢落嘅鋼筋啊，佢嗰個位置啊，用啲咩材料啊，用邊一類型嘅混凝土啊，係咪 premix 嘅或者住設類，或者用第啲嘅我哋叫做做嘅一啲摩擦咁，即係嗰啲物料嘅選擇同埋佢嗰個插鐵嘅方法啊，點樣可以做得較為完善啊咁。咁應該同你商討下。 我都想了解係咪呢一個還原或者復修嘅步驟，即係無可避免係要有做接駁翻鋼筋嘅呢個工序嘅係咪？ 有㗎嚇，咁嗰個接駁有。啲方法去做，咁都要睇下同佢傾成點咯。其實可能市民未係完全理解咧，佢嗰幅牆咧拆嗰個部分咧，佢就唔係話拆到去邊嘅，佢即係近窗邊嗰個位咧，嗰、那個結構牆係黐住個窗嗰度咧，係承托住個窗邊上邊有一個橫梁嘅嗰一部分嘅結構牆咧。佢係冇拆到嘅，咁、嗰個有個格頭咁樣嘅，咁嗰個部分。就都係有啲幫助，令到嗰個整體個樓宇狀況，我哋認為係冇危險嘅其中一個考慮點嚟嘅。但係佢拆嗰部分本身亦都有相當嘅大小啦，咁所以都真係不能夠咁樣隨便去做咯 你自己預計可唔可以100%還原翻好啊？其實 百分百是啊，你咁你点样睇为之百分百？我哋嘅着眼点咧就系佢能唔能够符合到我哋嘅标准。咁、我哋嘅标准就喺晒啲法例里面啲作业守则里面。咁、嗰个标准系讲一啲安全嘅标准。咁去修补一样嘢，就点会系一定一百分百可以等于冇穿之前嗰个状况咧？咁、大家都可以想象系唔会嘅，就算嗰个铁嗰个状况都会唔同。 OK， 咁所以系有唔同嘅、但系我哋会确保佢系符合到嗰个法例上嘅标准。 嗱，寻日我见你话业主系要15日之内展开个修复啦，30日之内完成个工程啦。有啲讲法就话会唔会太赶啦，根本系完成唔到啊？或者如果真系合乎唔到呢个时间嘅程序嘅话，咁有啲咩嘅后果嘅又会系？ 一般我哋俾嗰啲命令俾佢咧，我哋俾嗰個時間咧，我哋係完全考慮到佢能唔能夠做得到嘅。咁所以喺我哋嘅考慮底下咧，我哋覺得只要佢真係盡快用心去做咧，那個時間係做得到嘅。尤其是喺修補嗰個工程裏面咧，如果我哋大家同意咗點樣做咧，其實真係可能係一個星期內都應該做得到。不過佢當然就要安排啦，要請人啦，要安排物料啦。咁呢啲係要時間。咁如果佢係有啲實際困難嘅，我哋都係會有一啲慣常嘅做法，我哋會查明佢嗰個困難係咪合理嘅。咁我哋都會酌情去同佢傾，佢需要更多嘅時間，我哋會同佢再商討啦。 我見到尋日喺記者會咧，同埋唔同嘅報道咧，都有講到幾個資訊想知，但係似乎係未得到答案嘅。例如究竟嗰埲牆係幾時即係穿咗窿嘅咧？幾時拆嘅啦？同埋涉及嘅承建商又係邊個啦？會唔會處理埋佢做過嘅其他項目有冇類似啲咁嘅情況？即係譬如好似負責裝修嗰個設計師一樣，你哋都會跟進埋佢其他嘅項目噶嘛？咁會唔會咁樣做啦？同埋今次有冇話涉及到幾多鋼筋咁樣幾多條咁有冇噶 ？Sorry 啦，咁第一個問題咧係講關於嗰、那個係咪嗰個承建商究竟個名係邊一個？呢、這、一個咧，我哋其實係有一啲資訊嘅，不過我。都是調查當中啦，咁所以我哋就都唔方便透露。咁所以呢一個咧，我哋亦都係會再同嗰個業主啦，同埋個設計師喺調查裡面再去揾出嘅。 但我想問呢個問題，如果知道咗之後，會唔會跟進翻呢一個嘅承建商做過嘅一啲項目，有冇涉及到類似呢一啲違規嘅情況？ 会在调查里面都会问这个问题的，那这个有掌握到有更多的资料的话，我们会继续去再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两个问题就是那埲墙究竟是几时拆，还有有没有今次拆了是涉及到几条钢筋？ 那埲墙几时拆我们未有这个资料，那都估算是近期做的。那至于它那个拆了几条钢筋呢，其实就如果就咁喺个图迹嗰度咧，其实系睇到嘅。咁但系实际系咪真系咁咧？咁我哋觉得都系要更加之准确，要喺现场拆咗嗰啲木框啊，咁去磨翻嗰啲石屎啊、啲位置啊，咁先至可以真系数到出嚟。 我见你寻日都提过一样嘢，就话经初步评估啦，被拆除嘅主力墙咧占单位结构墙咧大约系6%，就占成层嚟讲嘅1%。咁就都话检视之后咧，认为楼宇整体结构系冇危险嘅。有冇话喺呢啲数字上面咧系超越咗某一个数字，就叫做有一个结构危险？所以而家就低过佢就冇结构危险，系点样划线嘅？就呢个系。 冇噶，唔可以咁样去就咁话，某一个百分比就安全噶，不能够咁样谂。我哋其实只不过提供咗一啲额外嘅资讯，等大家有多啲即系个思考嘅空间。嗰、那个 percentage 都系讲紧佢占用嗰个面积，即系喺个平面图里面去计算成座建筑物佢有几多结构图咁样计出嚟嘅。即系话我都听闻坊间有啲说法就话，哦，你四。好似一張台咁樣，有四隻腳，冇一隻腳喎。咁但係我想大家明白，我哋其實呢張台唔係四隻腳，其實有好多條柱嘅，佢係其中一條柱嘅部分受到影響。咁但係單單就係計個面積，大家都諗到啦，唔係咁簡單，因為佢每一條柱佢嘅用嘅物料，佢嗰啲鋼筋嘅設計、擺法都會直接影響到佢嘅承載力，咁所以但係佢嗰個拆咗幾多，佔咗全層嘅幾多，咁呢個都係一個參考價值，亦都係同佢嘅承載力係有正比嘅關係嘅。 好，唔該曬處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屋宇署署長余寶薇，有關於呢次事件，同埋有關於巴士加價，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2023年5月31日，五间巴士公司获批加价，6月18日起实施。 政府调低新冠疫情应变级别，由紧急至戒备。 教育局宣布下学年起减少小一购门位。 南韩指北韩向南发射飞行物，日本相信是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都傾過各行各業有不同的人手短缺的情況，其中在醫療的人手方面都是有不夠的。醫管局呢計在四月初呢就去到英國倫敦是招聘一些的、即醫生非本地的培訓醫生，未來下個月六月都會在悉尼是舉行招聘日的、之前在英國來說就說、即招聘了、招攬了、非本地培訓醫生呢已經有32人簽約，這個是之前的說法嚟嘅，就期望喺今年第三季咧陆续抵港咁。咁另外咧，医管局都会话推出一个叫做环球医疗人才汇聚计划嘅，都吸引一啲唔同地方嘅医生咧嚟香港服务1至2年嘅。嗱，两个嘅情况，包括就系喺外地去招聘一啲非本地培训医生，同埋呢个叫做环球医疗人才汇聚计划，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成个情况系点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医疗职系关慧敏医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你好，关医生，我先问一下澳洲嗰、那个即系招聘一啲非本地培训医生嗰个嘅情况，系几时会去实际去啊？ 我哋咧其实就会喺6月2号和3号咧，我哋就会去到澳洲嘅悉尼啦。咁、我哋系会参加咧特区政府举办嘅招聘活动嘅。咁喺当地咧，我哋举办嘅招聘日咧，期望咧就系、是、同当地嘅医学生啦、執業的醫生見一見面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係介紹佢哋嚟香港工作最新嘅途徑啦，特別註冊同埋係有限度註冊嘅安排啦，同埋咧喺我哋香港公營醫療機構工作嗰啲機會啦，同埋發展嘅前景，特別係大家都好關注嗰啲專科培訓嗰啲支援嘅，我哋希望可以即場解答佢哋嘅疑問啦，因為好多時候佢哋都唔係太理解個過程咧，雖然佢哋好有興趣翻嚟香港，但係都會有啲卻步嘅，咁如果有適合嘅參加者咧，我哋都會發出一啲有條件嘅招聘書，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拜訪喺悉尼嘅一啲嘅相關嘅院校啦，期望可以探討有冇一啲我哋可以合作嘅機會嘅。 OK， 有冇定下一啲嘅目標，會希望可以招募到幾多人嚟香港，或者同上次去英國去比較咧，有冇吸取一啲咩經驗？今次去澳洲又可以有啲唔同咧？ 係。咁當然啦，我哋梗係希望盡力招攬，越多越好啦。每一個人才我哋都唔想錯過嘅。咁對於喺澳洲嚟講咧，因為其實點解我哋會選擇澳洲咧？因為都係好多係香港人喺海外讀醫嘅一個最熱門嘅地方。不過咧，就始終喺澳洲讀醫科嘅香港醫學生咧，就相對喺英國係比較少啊。同埋暫時咧獲得嗰個醫學資格嘅院校嘅數目咧，其實都冇英國咁多嘅喺呢一刻。咁雖然係咁啊，但係我哋都好希望把握今次嘅機會啦，盡量去解説翻其實而家喺香港可以翻嚟註冊嘅途徑啦。咁同埋就話如果佢哋有興趣嘅，點樣我哋可以成個過程入面可以俾更多嘅支援佢哋，咁就等佢哋明白，因為好多時咧有啲資訊傳下傳下，可能就會唔係太清楚，咁變咗嚟講咧，佢哋雖然好想翻香港，咁但係我哋喺英國嘅經驗咧，就係我哋喺度同佢有一個大直接嘅面對面嘅傾談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好多喺香港即係土生土長。在外國讀書的即醫學生或者醫生呢，其實都很想回來服務香港的市民的，所以我們希望期望今次的即悉尼之旅呢都達到這樣的效果樣的。 剛才你都說到即希望越多越好，即找到的醫生回來的話，但 是不是都有一些特別想找的什麼資歷、什麼專科的醫生，或者希望醫生有什麼的即條件等等的？ 是，其實呢我想我們現在醫管局呢每一個科目的人才呢，其實我們都是希望可以招聘得到的。當然啦，有一些個別譬如說他們剛剛畢業 佢哋都好想呢一刻做完佢哋嘅實習，即刻翻嚟嘅呢一批嘅同事咧，都係我哋即係心目中心儀嘅，因為佢哋一翻嚟就可以即刻入一個專科嘅培訓啦。咁另外咧，有一啲亦都係可能已經進行咗一半嘅培訓，咁呢啲我哋希望如果佢翻嚟嘅時候咧，點樣可以銜接得到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當然啦，專科醫生咧，亦都我哋係好渴求嘅一啲咁嘅有專業技能嘅同事。咁但係因為好多呢啲已經接受咗專科培訓，或者喺當地咧已經服務咗一段時間，或者已經有一個即係家庭喺當地咧。他們回來的、考慮因素很多，要回來香港、小朋友讀書啊、住屋啊各方面呢，其實要考慮的東西、會更多、所以就著其實不同這些這樣的同事啦、我們的目標群組呢、其實我們所提出的支援都會有些不同的、譬如就講第頭兩項啦、他們都會對於、那個培訓比較有興趣和關注的，那盡量那裡我們都能令到他理解，如果他回來怎樣可以接受到那個專科培訓，還有他所要經歷的呢怎樣、的過程裡面呢，何時才可以正式叫 做一個正式的註冊醫生在香港啦、至於後者剛才講到呢，就是我們現在呢都一直都在看怎樣可以就是 support 他們的同事回到來，譬如住屋啊、小朋友讀書啊、那裡我們有沒有一些、資料可以給他們作為一個參考呢，那所以我們都是、就是、一聘指、任何同事有興趣、即使他不是在、香港人，或者他不是在那七十五大的、就是那些認受的醫學資格的那些校呢，其實我們都很歡迎回來的。我們在上次的經驗呢，也都有當地的、就是、醫生、無論是、醫學生好或者是、執業的醫生呢，其實他們都有興趣呢、想來香港試一下工作的、正正就好像剛才你講嗰樣嘢啦，就係、是、我哋咧推出嗰個醫療環才人才嘅計劃咧，就有一個彈性咧，就變咗佢哋可能想短時間過嚟吸收一下啲經驗啊，交換一下知識啊，咁就變咗唔需要即係好快做一個好大嘅決定，話啊要搬曬翻嚟啊，或者要長期留喺香港嗰個居住咁樣咯。 呢、這個環球醫療人才匯聚計劃，我稍後先講，但我想先問翻，因為都剛才都講到啦，有啲可能你哋想揾翻嚟嘅一啲非本地培訓醫生咧，都係未接受專科培訓嘅。咁有啲意見就話，點樣係確保到有足夠嘅專科培訓嘅人手同埋名額咧？其實夠唔夠嘅咧？係咪都會預留定一定嘅數目，可能俾呢一批嚟香港嘅醫生咧？咁同埋成日都話啦，即係可能前線都唔夠醫生嘅情況之下，亦要同時去培訓本地同埋一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啦。咁會唔會有一啲嘅困難喺度咧？又 係。其實呢就住即係雖然呢班嘅即係同事佢哋唔係喺香港畢業啦，咁但係接受培訓呢，其實無論喺本地同埋係海外返嚟呢，其實佢哋接受培訓嗰個機會呢，其實都係會一視同仁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去考慮一個醫生佢去接受專科培訓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係好睇返佢本身嘅特質嘅。譬如話佢點樣待人接物啊，佢對於嗰個專科嗰個誠意啊，佢嘅準備功夫啊，其實呢方面咧，相信都係比較緊要過佢用啲乜嘢嘅渠道或者喺邊一度嘅翻嚟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都觀察到啦，嚇過去我哋有呢啲同事去即係申請呢啲嘅專科培訓嘅時候咧，咁亦都係即係用同一個準則，就係我哋本地點樣去招聘呢啲嘅同事，大家都係同一把尺咁樣嘅。咁所以至於你話啊，有冇一啲特別嘅 quota 要留定？咁我哋暫時即係都冇呢啲咁嘅即係觀察到啦。咁但係我諗整個長遠喺香港嗰個醫療發展入面咧，其實專科培訓嘅即係醫生咧，唔係短時間一兩年啊，係講緊要六年先至培訓到一個專科嘅醫生。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開頭你話希望就係緊係越多越好，慢慢地佢哋可能因應自己嘅興趣咧，就可以發展到自己嘅專科嘅所長。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好歡迎呢一班同事。當然我哋本地嘅同事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即係寬宏啲，即係佢哋亦都係會好接受而家嘅新一代，其實係好接受即係唔同嘅新事物嘅。咁、當然咧，亦都咧係會同我哋即係前線嘅同事咧係 OK 嘅。 我想問下上次英國之行咧，咁英國招聘活動咧，我見即係之後就話咧有超過350人咧係即係有意翻嚟香港嘅咁。其後我見亦都提到話就發出咗139 份有條件的聘書，咁亦都有32名咧係已經簽咗約嘅。我想知嗰個落差係即係點解有300幾人話有意翻嚟香港，但係發出有條件聘書得百幾份嘅，有啲咩原因係未發出，定係佢哋最後決定係唔嚟香港，定係點樣啊？同埋最新嘅數字係點樣嘅？ 哦，好啊，因為咧嗰300幾嗰個數字咧，就係當日咧佢哋都有表達出佢哋有興趣翻嚟香港。咁當中咧，其實都有唔少咧，都係仲係讀緊醫學院嘅醫學生嚟嘅。咁所以我哋去派發嗰啲有條件嘅聘書，大概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有110位嘅。咁當中咧，其實都有30幾位咧，其實就已經即係簽翻一個叫做願意接受受聘嘅書俾我哋啦。咁我哋就繼續同佢跟進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話，我哋其實中間當時有啲同事咧，可能佢都未考慮清楚，或者佢都係暫時有少少保留，想翻去聽完啲資料之後咧再諗一諗嘅。咁其實我哋翻到嚟香港之後咧，都有一啲同事係冇當日接受嗰個有條件嘅聘書，但係都寄翻曬佢哋啲文件，話表達佢係有興趣翻嚟嘅。大概呢個數字都有30幾位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其實一路都跟進緊佢哋嘅安排啦，包括安排面試啦，同埋如果合適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即係會聘書，即係發個聘書咁啊，招請佢哋翻嚟。咁我哋大概預計可能今年嘅年尾到啦，有機會即係有7至8位嘅即係海外嘅醫生咧，可以翻到嚟香港服務喺即係醫管局噶啦。咁但係呢個過程其實而家一路我哋都係繼續當中嘅，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同事亦都係繼續寫緊 email 啊，或者係揾我哋用一啲即係 WhatsApp 嘅情況啊，問我哋啊，如果翻嚟香港個情況係點咧？咁所以成個過程個數字其實都係流動，因為都係變緊嘅。咁所以我哋都樂觀啦，希望即係有更多有興趣嘅同事會翻嚟接觸我哋啦。咁樣 7、8位啊，先係我聽到大約係7至8位。 7至8位係啊。 嗰個背景係點樣嘅？冇啊，佢哋。 暫時我哋觀察到嗰啲都係做完佢哋喺海外嘅實習完咗啦。咁佢哋都係希望可以喺呢段時間可以翻到香港啦。咁因為我哋都觀察到呢班相對即係年輕嘅醫生咧，佢哋過去都係喺當地讀書嘅，咁亦都因為家人大部分都係喺香港啦，就特別之前疫情嘅即係嗰個 travel 又即係唔係咁暢順啦嚇，咁所以佢哋都好希望即係第一翻嚟都係服務香港嘅市民，第二就係可以即係接近自己家人咁樣咯。 OK， 嗱最後少少時間，我想講埋嗰個環球醫療人才匯聚計劃，其實個目的係啲乜嘢，或者具體想吸引邊一類醫生，同埋嗰個期啊嚟香港嘅期得1至2年嘅，點解咁短咧？又 係。其實我哋觀察到咧，喺疫情期間咧，我哋同好多海外醫學界嘅交流咧，其實都好多限制咗。因為喺疫情之前咧，其實係無論我哋嘅同事去外國啊，或者外國嘅同事過嚟我哋交流咧，其實都好常發生嘅咁。咁所以我哋希望呢個交流計劃咧，可以促進香港同埋即係各地嘅醫護人員嘅知識同埋嗰個技能嘅溝通啦，咁樣。具體嚟講咧，我哋呢個計劃咧就有啲彈性嘅，咁例如佢可以用1至2年嘅短期合約啦嚇，咁佢就可以嚟我哋醫管局嗰度做一啲交流。咁我哋期望佢哋即係任何科目嘅同事有興趣咧，我哋都係好歡迎嘅。特別譬如話佢已經可能就嚟完成一啲專科嘅培訓嘅同事，佢哋希望嚟香港去累積更多嘅經驗。或者去接受，即係睇多啲究竟啊，原來香港個醫療制度係點樣嘅？咁呢個就會俾一個彈性佢哋一個短時間喺我哋醫管局嗰度工作。咁同一時間啦，咁我哋嘅醫護人員喺本地亦都可以分享翻，即係理解到佢哋唔同嘅工作嘅情況係點。咁其實都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嚟嘅。 嚟自咩地方呢？同埋頭先我聽你講話，主要係交流。咁對於補充人手方面，就唔係主要呢個計劃嘅目的嚟嘅，係嘛？ 當然啦，佢哋其實嚟到交流嘅時候咧，當然一度都係一路工作，一路咧就同香港嘅團隊咧就合作無間咁樣，點樣去提供一啲服務啦嚇。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互補，即係無論佢自己嗰邊亦都可以有啲得著嘅。咁同一時間，當然喺個服務上面咧，亦都會幫得到我哋嘅咁樣。咁其實我哋都冇限定話邊一個地方嘅。咁我哋喺醫管局下咧，其實每一個專科咧，其實而家都探討推緊呢啲交流嘅活動。咁就住譬如話邊啲人即係一啲人才，我哋覺得需要嗰啲條件啊或者性咧，咁我哋就會就住嗰個計劃咧， 去制定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冇特別話指向某一個國家，任何有興趣啊，佢適合啊，我哋都會經過即係一個篩選啦。咁跟住我哋就會邀請佢哋過嚟做噶啦，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關文文醫生，就係傾到呢度。关慧敏医生咧就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系负责医疗职系嘅。咁头先讲到关于咧，佢哋嚟紧会去到澳洲嗰度啦，就会系招聘一啲非本地培训医生啦。咁另外亦都讲到一个叫环球医疗人才汇聚计划，咁啊俾多啲嘅唔同嘅医疗人员啦，都可以交流一下唔同嘅经验等等嘅咁。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八点四十分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在户外或者没有冷气的室内环境工作的雇员会面对高水平的热压力，中暑的风险亦都相对较高，雇主应该评估雇员工作时候的热压力风险因素，并且因应所识别的风险因素采取所需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五间专营巴士公司获批下个月18号起加价，平均加幅由 3.9% 到 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当局做了大量工作，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巴士公司的营运成本、收益变动、未来预测、商业营运机构合理回报率、市民接受程度和负担能力等一篮子因素。巴士公司获批加幅低过当日申请加幅。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巴士公司是去年1月至9月先后提出申请，当时正是处于第五波疫情，未知几时能够通关，油价亦都处于高位。在有关背景之下提出申请，理解申请加幅比较高。直至年初通关，客量大幅反弹，当局掌握全面和新数据之后作评估，得出有关加幅。林世雄提到，会同巴士公司积极研究开拓非票价收入，除了现在的车身广告，亦都可以同其他公司合作，在某一日免费搭某一条线。另外，巴士车厂的充电装置可以给其他商用车辆使用。北韓朝早懷疑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南韓和日本沖繩一度發出警報。北韓朝中社報導，朝早發射搭載衛星的火箭發生故障，墜入西部海域以西200多公里。報導說，第二級火箭發生故障，新發動機系統和火箭燃料出現不穩定的情況，將會調查今次嚴重事故，很快會進行第二次發射。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在朝早6點29分由平安北道東倉里向南面發射的飛行物可能在空中爆炸或者提前墜海，發射失敗。在北韓發射飛行物之後，南韓西北部島嶼發布防空預警，首爾地區一度發出警報和手機短信，要求民眾準備疏散，及後澄清首爾地區的短信屬於誤報。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北韩的弹道导弹未有按原先通报飞行，现已坠落，可能发射失败。日本一度向冲绳县发出疏散警告，及后解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午和今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 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的熱壓力頗高，請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8336点，跌258点，总成交金额6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1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10.8系跌5.6，腾讯控股312蚊，跌4.2，阿里巴巴77.3毫。跌1.45，京东集团125.6跌4.4，友邦保险75.85跌6.5，中国海洋石油11.98跌3.2，建设银行5.05跌3仙，比亚迪股份232蚊升2.8，系232.2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39.88，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3，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1090点，跌237点。港金报1832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69美元，卖出195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桥底快线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笔架山花园。而至于反方向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黄大仙中心。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一带系仍然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这边车龙排在马料水交汇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是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隧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是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易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两边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缓慢。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喺福亨村。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对白唔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巴士公司下個月18號呢係正式係加呢一個今次嘅加幅啦，涉及到五間巴士公司嘅，咁啊加幅呢就係 3.9% 至 7% 啦，個平均方面。九巴嚟講呢就加 3.9%， 龍運呢就係加 4.2% 嘅。咁另外有關於呢將軍澳日出康城第一期首都嘅一個嘅住宅單位啦，就係涉及到有主力場呢係部分被拆去嘅情況呢，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呀，自己點睇 ,1872311。有郭先生，早晨。 喂， 系你好，郭生，请讲。 系系咁，我见到头先你电视影出嚟咧，话房屋处长咧有关于嗰啲拆嗰个单位拆咗啲主力墙， 嗯， 话会有危险。咁我就想讲讲咧，我房屋处唔知道有冇留意咧，嗰啲公屋啊，我哋住公屋嘅，我据我知有啲人拆都有拆咗啲主力墙去装修。咁未聽見房屋署話對佢哋有咩懲罰啦，有咩改變啦咁樣啫。我想想想問一問房屋署， 嗯， 有冇知道呢啲咁嘅情形？ 屋宇署你意思係問問屋宇署？ 係啊，頭先屋宇署長啊嘛，去訪問啊嘛，有關於拆咗個主力牆嘅問題啊嘛。 OK， 明白。即係你意思喺公屋嗰度都係咁嘅情況，有冇留意到喺公屋呢一啲拆咗主力牆嘅情況咧？咁郭生嘅睇法嚟嘅。咁仲有黃生，早晨。 系早晨， 你好，黄生，请讲。 早晨，早晨，我想讲讲嗰个巴士加价嗰 阵。哈哈，请讲。 我系觉得系好唔合理嘅，因为咧香港嘅人口少咗啦嘛，走咗几十万人啊，咁你嘅客嘅流量就必然系少噶啦，所以有时香港都未经济复苏，你就系咁加，你加个态度系唔好嘅，因为你。高开低收啊！一嗌就嗌得好犀利咁样，有时要顾全下香港嘅环境啊，黄台之瓜不可再摘啊！因为个经济环境又唔好，游客又唔系多，需要顾全下呢个社会啊！好似之前咧，嗱，我哋前居可鉴啦，就系呢个油麻地小轮，即系佢临执笠之前咧，都系。加得好犀利噶，啲人俾佢加，好似依家嘅天星小輪都係咁樣，哇！加50%，加邊度可以咁樣啊？你咁樣，即係香港成為一個咩嘢嘅社會咧？所以要真係要香港政府把關嗰度做好啲。好 似 我本身係兩蚊客啊，但問題始終都。我哋輪定嘅地方係免費嘅，我哋冇申請到任何嘢，攞個香港身份證俾佢睇，一超過60歲就俾你搭噶啦。即係香港政府咁樣，即係取消嗰個上車卡咧，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係趕絕嗰啲遊客啊。 嘅。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佢都关注到啊吓一啲交通工具加价嘅情况，同埋同邻近地方嘅一啲比较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关于教育嘅议题啦，学龄人口结构性下跌都讲咗好耐噶啦，咁啊，亦都可能咧，因为咁样有啲学校咧就会有所谓即系互相抢学生嘅情况啦咁。嗱，教育局咧就系寻日就宣布啊，九月新学年开始咧就试行喺小学咧划一每班系减收一个嘅扣门位，咁扣门位嘅原意都系为学校啦保留一啲弹性收生嘅安排等等啦咁。如果咁讲嘅话，即系话即系新学年实施啦。咁如果喺25人嘅小班扣门位咧，就会由2个减到1个；30人嘅标准大班咧，就扣门位就会由3个减到2个。有几大嘅影响或者点样，系咪真系可以减少到学校之间所谓抢学生嗰个嘅情况咧？咁或者所谓嗰个音乐椅效应系咪可以减低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陈素仪校长，早晨。 早晨，唔该，大家好。 陈校长，可唔可以讲下点睇今次呢个减扣门位嗰个新安排？减嘅幅度又够唔够，或者学界嚟讲嘅睇法系点啊？ 其实我哋学界嚟睇咧，系非常支持同埋欣赏今次教育局嘅做法。 嗯， 因为呢一两个嘅政策咧，其实我哋一直都有同教育局磋商，同埋教育局咧都俾一啲好正面嘅回应我哋。咁佢哋亦积极考虑好多唔同层面，考虑唔同嘅部分。咁最後咧都決定咗呢一個政策，因為之前咧其實大家都明白啦，因為就住學齡人口下跌啦，其實各區咧自己都有啲唔同嘅方案啦，或者大家都有啲共識啦，想去做一啲嘢，為咗整個業界去舒緩一啲問題嘅。咁但係以往因為始終大家學校嚟自唔同教育團體啦，或者唔同區域啦，都有唔同嘅情況或者校本嘅要求。咁所以其实如果唔係一个政策嘅时候呢，对于佢真係整体去推动嘅时候呢，都係有困难。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教育局能够做到係一个政策嘅方向。咁今次佢真係落实做到呢，我哋都感到好欣赏，同埋对于我哋整个业界嘅士气，尤其是校长老师啊，都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嘅。 个家长嘅睇法可能有啲唔同，因为扣门位就可能係每年少一炮位放榜之后，咁啲家长可能就带啲仔女去到佢心仪学校嗰度扣门啦，希望可以入读到啦。因为成日就有啲讲法都话可能同一派位就讲运气多啲嘅，咁反而真係用扣门嘅方式就可能相对显示到个仔女究竟有冇所谓实力啊咁样啦。会唔会令到呢一类嘅家长或者小朋友想入心仪学校嘅机会，扣门嘅机会少咗呢？ 咁其实大家都要明白啦，即係而家个情况呢，你话系咪真系少咗啦？第一整个政策里面呢，其实对佢都有考虑到即係家长诉求嘅。因为其实你见佢唔系一刀切嘅取消咗嗰、那个所有嘅扣门位啦，佢只系减其中一个啦。咁其实你都睇到教育局好正面地去諗下唔同方面嘅考虑点。咁第二样嘢我哋都希望家长明白到其实一个即系教育事业咧，其实对同一个商业社会系有啲唔同嘅，因为我哋系育人嘅地方啦，我哋好重视咧我哋教师团队嘅专业同埋佢哋嘅士气。咁我哋都希望即系政府教育局可以让大家都共度难关，去处理即系呢几年嗰个人口下跌嘅问题。咁如果一啲政策落咗嚟，能够令到即系学校嗰个老师同埋校长士气都提高嘅话咧，其实最终嗰个得益都系归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嘅孩子，因为有好嘅良好嘅士气、正面嘅睇法，咁我哋嘅教学更加专注嘅时候，系咪嚟得更加好呢？而唔系将个重点摆咗落去竞争啊、收生啊咁样。咁所以其实今次教育局嘅做法，我哋都好认同同埋欣赏。咁另一方面，当然啦，其实如果家长心水清咧，佢哋應該知道咧，其實除咗扣門位之外啊，其實唔好話而家嗰個學齡人口下跌啦，就算以前學齡人口多嘅時候咧，其實每間學校除咗本身有扣門位，其實咧都有一啲流動位嘅，因為其實無論自行分配學位同埋統一派位，最後咧有人會冇去註冊啦，亦會有流失嘅情況。咁所以其實最終咧都能夠係家長都有機會入讀，即係嘗試再喺扣門階段入讀佢心儀嘅學校。咁所以其實好坦白，呢幾年嘅流動更加比以前多啦。咁其實整體嘅機會率係咪比以前高呢？咁其實家長自己可以即係諗一諗。同埋都係嗰句啦，其實學校都係仍然係有存在住一個 扣门位嘅，并唔系取消晒。咁呢个都系一个重点嚟嘅，所以唔影响学校之前筹备定嘅扣门嘅情况啊，或者要求啊，或者收查班生嘅准备啊，咁其实都冇影响到，因为一直都系做紧嘅。咁所以最后我哋都系。整体嘅今次嘅政策落嚟，我哋都系资助小学校长会都系好支持咯， okay. 我哋学界都系好赞成。 但你觉得今次有冇所谓减低音乐椅效应，即系或者对一啲规模细嘅学校系好咗咧？因为可能即系受欢迎嘅学校嗰个扣门位少咗，咁就未必可能抢到一啲本身规模细啲或者相对冇咁受欢迎学校嘅学生，会唔会系咁样咧？因为有啲另一啲讲法就话，可能反而对啲弱势学校有不利。你自己嘅睇法系点样？ 整体嚟讲，我哋都觉得系正面有帮助。嗱，呢个政策你都见到，其实佢系一个三年试验计划啦。咁其实都有好多未知嘅情况嘅。咁但系整体上嚟讲，第一呢啲嘅方案都系我哋业界一直追求，同埋呢个系我哋嘅诉求嚟。咁呢个亦系我哋谂到一啲方法喺呢个现时嘅情况下去舒缓业界。咁无论大校细校，我哋都希望能够即系共同携手去处理而家艰难嘅情况。咁所以有好多嘢都係估計啦，咁但係當然落實試咗啦，我哋先知道嗰個實際嘅效果，但係好過乜都唔做囉。咁事實上而家呢個政策係我哋一直都要求，同埋係落實一個政策，不是話叫學校自己自決啦嘛。咁、 okay. 所以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我哋相信能夠唔多唔少都可以幫到我哋業界嘅。 我見有一啲意見就話，即係點解話可能對啲弱勢學校更加有啲打擊呢，就係、是、因為可能佢本身嘅班數咧，小一嚟講得個兩班，你就舉個例咁樣。咁但係佢可能喺呢一個即係新嘅計劃之下咧，佢只能夠補充到，因為兩班咁就兩個嘅扣門生啦咁。但係佢可能本身咧即係嗰啲學生已經流失咧，都已經多過呢個用扣門生補充嘅額啦咁樣。咁就令到佢哋本身可能已經貼近開班試呢啲學校咧，就更加容易即係導致去到殺校嘅情況咁。即係流失率高過個補充率咁。有冇可能係咁樣咧？你自己見到 唔係，其實唔係數字上咁簡單去咁樣睇嘅。咁其實你要諗啦。其實我相信音樂椅效應咧，大家都明白，可能係對於一啲傳統嘅名校啦，嗰、那個流動啦係比較多嘅，即係呢方面收生嘅情況，可能係收到以往可能收到真係，譬如25真係收進去27啊，30就收進去33啊。咁但係如果你減咗一個嘅時候，咁就算你幾受歡迎都好，我收進只可以去到26同32。咁事實上當然一定喺，如果你咁樣睇嘅時候，一定係好過話你收到33或者27嗰個狀態囉。你點計都係一定係好啲，因為你呢啲人就會留返喺其他學校嘅嗰個環境上面㗎嘛。咁、 okay. 所以你如果咁樣睇，應該唔會出現真係會咁嘅情況。同埋嗰啲人，如果佢真係因為一個扣門位，其實你計到嘅，全港有千幾班小一，咁你就知道可以騰空翻千幾個位出嚟咯。咁同埋所謂扣門位，其實係咪一定要收盡呢？其實除咗教育局而家講嘅政策上減一個之外，其實我知道個別學校都就住自己校庭啦，同埋同辦學團體或者 IMC 嗰個要求啦，有啲可能唔係淨係。政策減一個咁簡單，可能你自己決定唔收購門位都可能有呢啲機會。咁其實大家都努力緊去做緊唔同嘅事，讓我哋整個教界係希望可以正面去度過呢啲問題咯。 有一個講 法，我哋都係正面嘅， 明白。有一個講法我都想你回應一下，因為有社評提到話，即係就算係入唔到心儀嘅資助學校嘅一啲學生或家長，佢未必去翻頭先講話其他學校嘅，所謂其他學校可能係去咗直資或者私立學校嘅咁又係咪？解決到話舒緩到頭先講嗰個音樂椅效應 啊，應該咁樣諗。其實你未講政策之前，其實呢個現象不嬲都有出現嘅。唔係呢個政策出現後先出現咗嗰個情況。其實唔係有呢個咁，唔係有個關係喺度嘅。即係你話本身有啲學生有啲家長去選擇讀國際學校，選擇去讀直資學校，並非係喺個派會機制裏面不嬲都有出現呢啲情況嘅。呢、這個流動一直都有出現，冇變過嘅。咁所以就唔係因為呢個政策就多咗出現咁嘅情況咯，就並唔係咁樣嘅。咁同埋我哋業界都即係都要即係都提提大家啦。其實呢十幾廿年咧，其實無論中學、小學、幼稚園都係好努力進行緊自己學校嘅發展同埋教育工作，大家都好俾心機。所以其實我哋都強調家長去到邊一間學校， 都有一定的教育質素的保證，只不過是一個即家長的 preference 的問題，即自己的即的睇法，自己個人覺得啊邊間教適合自己小朋友的睇法嚟嘅啫。 Okay. 但是無論去哪度，我哋都是會好盡力教好我哋的下一代。 Okay. 這個才是重要，我哋計質素。 Okay. 好，唔該曬陳淑儀校長。陳淑儀校長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一下頭先有關於巴士公司加價嗰度咧，我哋都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回應一下。有香港公共交通智庫幹事陳迪瑤，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陳迪瑤，你自己點睇五間嘅專營巴士公司下個月18號加價嗰個幅度啊？ 哦，我其實咁睇啦，而家五間專營巴士公司專營權去加價咧，比較貼近咧係大嶼山巴士啦，去7%，佢原本申請係9.8%。咁啊，其他嗰啲咧都有一大橛同佢哋嘅理想有一大橛距離。我諗相信未來巴士公司亦都可能會喺下年啊，會繼續去申請加價，去追翻嗰個加幅。 嗯，你點睇呢一個？即係如果咁，係咪算太密啦？或者你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如果咁 嗱，其實太密同太咩咧？我自己咁睇，其實會係一個政策嘅問題所引致啲。既然政府去批准呢個加幅，究竟佢有冇諗過？咁耐以嚟巴士個發展嗰個問題，包括嗰、那個。而家好多巴士係雖然有好多以後特快線最近開咗，但係問題而家香港啲道路塞車，好似你電台朝頭早成日報啲交通消息，周圍都有交通意外嘅。嗰啲交通意外根本就會引致到嗰啲巴士嗰個行車嗰個效率咧，係會大大咁樣減低嘅，令到啲市民咧去轉移一啲其他交通工具。第二樣嘢就係話個巴士個加幅又有啲長途線咧係比鐵路貴嘅，基本上如果咁樣加價法，而且又唔係快過鐵路嘅話咧，嗰啲巴士線亦都會流失落去鐵路嗰度，好似啲北區去港島區啊，甚至乎北區去尖沙咀啊嗰啲咁樣類似咁嘅路線啦。同埋啱啱舊年東鐵線過海，亦都令到一啲主力靠東鐵接駁過海嘅巴士線，亦都多客量啦。其實政府有冇喺呢啲方面有啲塞車問題啊？嗰啲嘢解決咧？第二樣嘢就係話雖然係而家口岸啊，同埋機場啊，而家通翻關啊，咁樣咁又而家多咗好多客去搭啦，亦都令到巴士公司開始個客量有啲上升啦。但係本地線嗰個情況亦都仍然都係處於唔係理想同埋前景唔樂觀嘅，即係好似我覺得政府會喺巴士嗰啲優先措施啊，甚至乎巴士嗰啲叫做方便巴士發展嘅，例如快速公交系統啊，啲巴士專用系統啦，好似而家嚟緊嗰啲九龍東嗰個智慧系統會政府積極考慮一下一啲依啲BRT 嘅系統去引入，引到巴士公司可以能夠持續發展啦。否則如果譬如引入一啲其他，例如有軌道嘅交通嚟講，好多巴士線亦都會相關嘅巴士亦都會因此依啲服務通車而客量流失嘅。我覺得政府係咪應該去俾巴士公司有啲叫做持續發展啊，甚至有啲優先措施啊，令到改善塞車，令到巴士個行車效率可以改善咧。這個我覺得政府係咪應該要諗咧？如果唔係嘅話，不如你將個加幅政府不如你承擔咗市民嘅加幅去啦，係咪先？係咯，就係咁啊。 今次其實政府都話即係對於乘客量咧復甦展望咧採取一個正面嘅預測，咁所以喺個幅度上面咧都有同申請加幅咧係有一段距離嘅咁。咁點解政府咁睇咧？佢包括提到就話咧加價嗰陣咧係正值第五波嘅新冠疫情啦，咁審視嘅申請嗰陣咧就將即係復常之後嘅乘客量咧去考慮。另外提到一啲譬如洪水橋啊、下村、觀塘、安達臣道啦、屯門第54區等等新發展區人口咧就話可以為巴士公司帶嚟機遇嘅咁。你同唔同意呢啲講法咧？又 如果那些發展機遇是 以發展軌道交通，即是鐵路啊或者輕軌啊，甚至乎那些叫做啱啱最近力推那些雲巴那些服務呢，我覺得對巴士公司亦都不會有什麼機遇，可能對他們來說可能會流失客量的。因為那些如果我說開 BRT 或者叫快速公交系統那些用巴士專道去形式去做的話，你比如你發展亦都那個才可能是令到幫到佢有啲機遇。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而家巴士公司開始已經發展好電動巴士啊，係咪應該俾個機會佢哋 投放多啲環保資源啊，甚至乎投放多啲嘢俾個機會佢哋，即係啲咁嘅發展區發展一啲快速公交系統或者巴士專道系統，俾巴士公司有個美好嘅發展，令到巴士嘅行車時間可以穩定啲，令到啲乘客可以去翻。多啲去翻巴士嗰度，有信心去翻巴士嗰度咧，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去考慮咯。如果唔係嘅話，你每一年都會會有一個加價申請，最後那個責任又推曬落個市民或者乘客嗰度咯。 嗯，非票務收入咧，半分鐘到，你自己點睇非票務收入嘅重要性？ 我睇唔到有啲咩類似咩集運商啊嗰啲，你集運商。基本上而家有好多嗰啲速遞公司已經發展得已經好成熟，而家好多市民已經用緊佢。我睇唔到如果喺後續發展嗰啲集運嗰啲有咩好嘅前景。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第二就係話嗰個巴士車廂根本已經有啦。如果你開已經話要開台啲咁嘅收入，我覺得唔係一啲特別嘅收入嚟咯。 好，唔該曬陳迪瑤。